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Mary and Joseph before us, Michael and all angels。 今晚的真实故事剧呢，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所亲笔写来的一封真实回忆。这个真实回忆呢，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忘怀的伤痛，代价何其大。希望今晚听到这则故事的年轻朋友们能够继续为他祝福，也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能够有所警惕。 David and Solomon, Isaiah, Jeremiah, all you holy men and women, pray for 我知道这样称呼你，你会笑我太生疏。但多年未见，其实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也不记得你的长相和声音，那实在太困难了。唯独我知道的是，写这封信给你，你不会笑我，也不会远离我，因为你在班上的个性，即使再怎么奇怪，经常被大家排挤和误会，但是对于特殊的人或者特别的事，你的包容力竟是异常的宽大，远胜过我是你的骂级，我是称兄道弟的朋友。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故事，我的秘密告诉你，让你在深夜节目中分享给有相同遭遇的人，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即使这辈子不能光释怀，但是也能逐渐淡忘，不再那么痛苦，不再那么的不可告人。川原，我以前不是那么看得起你，一来你的外表娘娘的，不太像的男生，我超讨厌娘娘腔的人。二来你这样看不起我们这些大学生会翘课考试常作弊的普通人，你自以为很清高，因此我知道班上有人捉弄你，把你的个人资料冒充是你，寄给同性恋的社团，让班上的同学误会你是男同志，你不会冤枉的人惨。我啊，我也坦诚你的谈吐很丰富，不嘴炮，的确是不偿，的确是补偿你长得很抱歉的事实。不少班上不错的女生都喜欢跟你聊天，愿意跟你出去喝下午茶，公认你是一个很安全的人，没有任何约会的目的。而我说实在的，也没有看到你真的有同性恋的事实，毕竟很少男生会像你那样客气、礼貌，说话像常冒出成语、不骂脏话的人，而你也没有对哪个男生毛手毛脚的。毕竟， 你讲话的时候总会保持一点距离，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何大家会把你觉得是男同志。或许他们觉得你娘娘腔，又嫉妒你口才好，容易被女孩子注意吧。其实后来那些说你娘的，包括我自己，都很压抑你毕业后竟然直接去当兵一年六个月。反观我们这些大男人，则是尽量躲避兵役，还想考博士班拖时间，或者试着申请替代役，不想要进兵役被干到死。因为我们就是想要保留一点自尊心，不愿被人家践踏。所以你对我来说，当初我看不起你，事实上那是我以为每个男人都要像个男人才叫做正常，因为男人该有男人的样子，不是吗？不过现在的我，即使已经成家立业，生了一对很可爱的小朋友，我也不敢再当着你的面说我是正常的人，因为我在20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彻底击垮我内心的和谐秩序和男性价值观。那一年大二，我为了做人物报告，想收集更丰富的史料，让报告成绩超过90分。我没有事先向家人报备，凭着一股勇气和觉得没有什么要紧，便独自从台中坐火车到台北，想去国家图书馆印资料，带回学校做参考。以往我去台北的经验，常常走出车站大厅，一个人站在星光三月的门口，往前望着忠孝西路和馆前路，这简直茫茫大海，南北不知道方向。对我这个出生台中乡下的人，这陌生的环境简直到国外大都市一样，那种内心的茫然跟空洞常大于商店人潮的热闹。我来台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感，说真的。另外我当时计划在台北待一两天一夜，可以找更多的资料。为了节省旅费，我不想要住台北的旅馆，就事先用学校 BBS 网站认识一位住台北的大哥，他说可以让我借宿一晚。隔天走就好了。就这样，我凭着一切都很 OK 的自信，没什么，带着小包包，坐着车往台北，却不知道我这趟出远门，那股在我身后的阴霾，那个淡忘飘过来，跟着我，以淡忘。那股在我身后的阴霾，以暗淡的飘过来跟着我。我就好像一只春天刚羽化的蝴蝶，很天真，在不知不觉中飞向那张无形无影的蜘蛛网，陷入危险而不知道的世界。我到台北，那位大哥约我在馆前路的麦当劳见面，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台北街头依旧繁华热闹，四处都是陌生人影，欢笑的流动。大哥他骑着摩托车来载我，约莫半小时，两个人到了些微偏近的万华，他租人的5楼小公寓，准备洗澡和就寝。那时候的我身子已经累了，不想跟他多聊，放下背包想早早就睡。大概是半夜12点吧，我记得。绿色字的大红电扇吹着转着，我和大哥都已经躺平在双人床上，但我却累得睡不着，眼皮紧闭着装睡。房间还有点闷热，这时候我发觉身材比我壮硕的大哥不断的骚动着，他竟然翻身压过来，用右手勾住我的脖子，并低声的在我耳垂说：“哥哥想要爽，你要不要喊？”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在我背脊后侧那几秒之后，便感觉有一条软软的东西准备硬闯进来我的屁股里，干！原来就要这样爽。 当我意识到什么是变态的时候，只五秒内，我脖子已经被他右腕箍住，我身子竟然动弹不得，我屁股露他那个很丑的屌，很饥渴的流汗喘进来，我无法转身反抗，顿时我的痛已经神经布满我全身，痛到手指纠缠发麻，而我的眼泪只能无声的装作不抓不住眼眶，一直滚落在那条泛黄的枕头巾上。我不太记得他后续还有什么动作，什么干我那些脏话，因为我竟然被强暴了。那、是我这辈子最痛苦、最不能面对的事实，被一个男生强奸了，我屁股瞬间撕裂，我手腕二是无法喘息，那瞬间跌入了地狱般的灼烧，灵魂被肢解的灭顶，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啊！我实在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一个不是很完整、一个不是很 man 的男人。早上是清晨六点半，我记得很清楚，我被大哥轰出去，我他还准备要去上班。那天我抬头仰望着台北的天空，颜色好灰蒙啊，不知道会不会下个雨。我一个人搭乘最早班的公共汽车，从万华往台北车站前进。在车厢内，我站着、坐着都感觉到很羞耻。不过，我内心里没有在想什么，真的没有想什么。我也决定今天不去图书馆找什么鬼资料。我就想这样晃啊，随着台北的公车 tempo 和灰尘的天空，我转了好几趟，越过台北桥，来到传说中的新公园。我找了一张座椅，靠近莲花池，开始坐着发呆。开始盯着来来往往的过客，猜他们是不是 gay， 是不是很娘，是不是都有艾滋病的死 gay。 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六，我在信义公园发呆了一整天，很累的躺在椅子上睡着，不小心睡到傍晚四点多。醒来之后，我摸摸长裤口袋，掏出一张电话卡，上面有白色横条当计费的那种，我想打电话给你，我想告诉你，今天晚上的金鱼龙旁有没有我喜欢的艳遇仪会出来被胡瓜访问。于是我离开新公园，顺着管前路走到就在附近的星光三月。我走进百货公司的楼梯间，把100元的全新电话卡放进去，准备拨号打长途电话给你。那一张电话卡是全新的100元电话卡，我打长途电话给你，一个我曾经看不起的娘娘腔，却可能在电话筒里唯有耐心听我哈拉的同班同学。我决定打电话给你，我也明白这张电话卡可能讲不到10分钟就哔哔退出，但我决定把最后的一些声音让你保存，让你记得我是在台北的星光三月打电话给你的，让你保存，让你记得我是台北。但我决定把我最后一些声音，让你帮我保存，让你记得我是在台北的星光三月打电话给你的。至于那个金曲龙虎榜，我以后到了那个世界，再用心去体会就好。 当我和你讲的长途电话，无意中盯着电话机费旁的萤幕，总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张电话卡一直都没有退卡，一直停在88块。后来我跟你讲了超过半个小时，大概50分钟吧，电话卡始终停在留在。后来我跟你讲了超过半个小时，大概50分钟吧，电话卡始终停留在88元，还没退。于是我决定挂断电话，不再眷恋这个世界了。或许这88块是老天爷给我的生日礼物吧，我的20岁生日就在后天星期一。主持人，这道被男人强奸的伤口，并没有因为我放弃自杀而遗忘了痛苦。在往后的几年，我变得很放纵，乱搞男女关系，经常发生性行为，眼眶里没有眼泪，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已经不干净，根本是个变态，可能还有艾滋病，但我不敢去检验，怕肮脏罪恶的艾滋病会让我身败名裂，所以我就用已经算了身体去应付女人，去玩弄我自己的感情。等到我清醒的那一天，已经是2年前了，所以我就用已经算了身体去应付女人，去玩弄自己的情感。等到我清醒的那一天，已经是2年之后了。那是我的母亲，因为不明白我的大学成绩，有的十档，有的快二一，她竟然在我的房间里默默地流下了泪，不责备我，也没要我对我说什么。我看到了这一幕，顿时灵魂崩溃撕裂，眼眶里竟然阵阵泪意，忍不住的也跟母亲流下眼泪，当着她的面前跪下来痛哭，忏悔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孝，为什么我会践踏母亲所生给我好身体。我警觉之后，我决定隐瞒这件事情，不跟任何人说，怕造成亲人的二次伤害。但我后来鼓起勇气定期匿名去做抽血检查，结果老天爷保佑，没有感染艾滋病。大学毕业后出外工作，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我也在结婚前又做了一次，结果是阴性，也没有其他的性病。2年前我的老大和老二相继出生，抽血检验结果也没有发生异状，于是我的内心才终于松懈下来，放下这辈子最沉重的大石头。现在我跟我的太太还有我2个小孩一家四口都过得幸福平稳，偶尔会吵架闹闹脾气的家庭生活，但我不会再向谁，包括我的太太，提起这段不幸的往事，因为我知道这道伤口不会被愈合，也不会被亲人以及朋友理解的，你知道吧。 欢笑和爱最终散步， 随风散步，在每一个悲伤的地方停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喜欢今晚的故事吗？今晚的故事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悲伤呢？现在我邀请两位大朋友来到我们现场分享这个故事的心得。第一位是来自天主教圣言会的范崇光神父，我们请范神父跟大家说句晚安。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圣言会的范神父，今天很高兴跟各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背后的一些意义。 谢谢范崇光神父。另外一位呢是中正大学物理学系的魏台辉老师，我们也请魏台辉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物理系魏台辉。 我想问两位老师，关于今晚的故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好像都要付出一些代价，然后最后呢变成我们大家口中你是大人了。那我觉得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升学还有打工，甚至我们家庭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其实我们在交朋友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变数，会让我们生命中这个原本的一个圆会慢慢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外力的冲击而有一些缺口。那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范神父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想法？ 我觉得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很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啊？如果交到好朋友，还是说你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当然你成长了，你长大了，你生活当然是一定会是非常的喜乐的，每天都过得非常幸福的一天。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像我们不小心，还是说因什么这样的原因遇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还是交到不好的朋友后， 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伤口哈，让我们活得不快乐不自在。 魏老师，您觉得成长的代价是不是在我们面对变数的时候我们就得消极的承受？ 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人生中在各个阶段呢会面对不同的伤害，这就是因为呢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各个阶段也许我们有些阶段准备得不够好，譬如就像我们不慎交到了不好的朋友，但是一旦我们面临伤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就说我要勇敢地面对问题，然后从问题中跳脱，然后让我的心灵恢复以前的自由。我们不应该就是一个忍耐的心情，抱着疗伤止痛的心情来过我们后面的人生。 那我想请问两位大朋友，如果说我们的家长老师刻意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叫我们不要交那么多朋友，或者说只能交相同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不能谈恋爱，包括在高中时期，那您觉得这一种防堵方法，你觉得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们来认识成长？ 我自己认为说交朋友是一定的了哈，我们人生活不能说单单独独的一个人这样生活，必须有人际关系。那这个人际关系当然是你从小就要学习，我们开始跟这个在一起，跟那个在一起哈，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培养一个友谊哈，认识朋友。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一定交到一个非常的好朋友，懂得跟我们分享，还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是会能够帮助我们，还是说聆听我们一些分享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不能像一个孤岛这样生活。但是我们交朋友是如何去交，然后交朋友以后我们已经有这个友谊，如何去保存它，如何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友谊延伸下去哈。不然我们比较悲观的说不要交朋友，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哈，那朋友很不好，很多人不好，这样的话也是太负面了哈。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身心会好像没有喜乐，都是一个人这样的生活，好像没有人际关系。其实这种如果有这种的人哈，他也会常常有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说关闭自己嘛，然后遇到什么样新环境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嘛，或者说有些同学哈，他不愿意去交朋友哈，他本身很容易类似我们可以讲说那个忧郁症嘛等等哈，所以还是鼓励大家了，我比较支持说一定要去交朋友了。 好，谢谢范崇光神父。那我想再继续请问两位大朋友，当我们生命中遇到我们不能承受的痛苦，就是米兰昆德拉他要讲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那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伤口再说出来？ 我想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会知道说这年轻人哈，我真的很同理他。刚刚我讲嘛，就是说要交个好朋友，还说在这个人际关系一定要跟别人交朋友哈。这位年轻人呢，他不小心的哈，就是交一个非常不好的朋友，就是伤害了他。伤害不是只有身体的伤害而已哈，他在故事里面描述的是身体的伤痛，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种的心灵的伤痛哈，已经跟着他走那么多年哈，我觉得说我们没办法去体会到他这个痛了。只能像他那种的人哈，才能够说出来这种伤痛。但是我想这个伤痛，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的是说能够听到这位朋友他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哈。他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也轻松了很多。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哈，像刚刚魏老师也提到哈，就说你有这个困难的时候，还说一个悲伤的这个经验，伤痛的经验如果一直压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真的是活得不快乐。但是真的我真的要给这个年轻人要拍手哈，他已经勇敢地讲出来哈，所以讲出来就是有机会了，有机会就是说不是说让人家笑他的哈，但是让人家也了解说哇，你原来那么辛苦哈，然后这个辛苦过程当中他已经得到，我们可以说得到痊愈啊，得到愈治，所以我想的恭喜他了哎。 那我想问一下魏老师，您认为面对这种不能说出来的伤痛，或者是最后内化为秘密的时候，您要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折腾自己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就举一些别的例子吧。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在人生中一定摔过一跤吧，你可能真的是走在路上摔一跤，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是功课真的就是读得不好， 其实我们像刚才故事里所讲的那个经验呢，其实他也就是摔一跤，但是这样的一跤为什么经常会让人选择把这个摔跤的经验当成一个秘密，然后在自己的内心里不断折磨自己？其实我想我们对这一类的摔跤呢，可能曲解了他很多的内涵。其实这样的一个摔跤并不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他并不可耻。那当然，其实我们既然摔了这么一跤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像我们跑步的时候摔一跤，考试的时候摔一跤，就是要选择爬起来，那也就是要真正面对我们的一个问题。那面对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经验不足，那这时候我们当然是要寻求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呢再重新面对一次我们的问题，然后从这个问题中得到一个痊愈。所以基本上我认为面对这样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可耻的，而且人要抱定一个信心，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我是可以痊愈的。但是呢就说我们寻求帮忙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回避哈。那当然就说我们就是选择有经验的能够给你一个安全环境的人，能够懂得你心理或者意识或者更深层潜意识的来帮助我们一些治疗。 谢谢魏老师。我的同学其实他发生这个故事以后，那两年他放纵他自己，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干净，所以他也就没有再顾及自己的交往对象。那后来他是收到自己成绩单都不及格，他才在一个偶然机会下跟他的母亲说出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讲说，当我们把这个伤口掏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未爆弹，就当成爆炸，就造成一个二度伤害。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亲人或是我们朋友可以跟我们说的同理心，比如说当我们讲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信任他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跟我们关系最近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炸弹就变成是一个二度伤害。那导致听我同学说，其实他母亲后来那一年他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儿子谈这一块的问题，就是彼此母子之间他们没有办法互相的治疗，因为他母亲可能也受伤了，就是说诶，我把我的儿子养到这么高这么大，也念了一个国立大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他们也认为这是可耻的，不能跟别人讲，包括我们不可能去找心理单位。所以我在想，我们都希望别人有同理心，可是我们又害怕对方被我们的事情而二度伤害。我就想请问范神父，您怎么样去看我们到底要不要说出来？ 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朋友他做出来的哈，那我觉得你这个主持人你做的非常棒的一个工作，就是聆听他。他在故事里面描述的说，一开始他其实没有看好你的哈，但是后来他知道你是善良的一个人，你不会去说人家是非嘛，所以他已经找到一个恩人，就是你，然后他已经把他的那种最深层的那种伤痛说出来。我觉得是我刚刚说要恭喜他嘛，就是说我觉得他交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你了哈。那当然是各位朋友哈，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伤痛的时候，其实你要说的，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看看哪一个同学还是哪什么人哈能够保密，我们叫地雷哈。然后你说的当然不要马上就全部都把它说出来啊，看看哈。这个同学是不是值得让我们信任的，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他说出来嘛。再看我们的说出来的那种过程当中哦，看到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聆听我们哈、哦。那找到一个有你信任的，信任的，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也会给你一些聆听嘛，一些回顾嘛，或者说一些那个鼓励你的话嘛。说不定在你跟他分享的过程哦，他也会鼓励你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啊什么等等哈、哦。现在我们社会啊教育部什么等等都有安排这些那个辅导的嘛、哦、在学校我们也知道说有辅导室什么等等，心理辅导很多人都会愿意听我们的、哦、然后在分享的过程我想、哦、也要有点勇气的、哦、那当然我们如果马上说出来怕人家听得太多，但是你先试试看一点点，那你要有点勇气就跟别人说出来，当然别人也会愿意的去帮你。 那我想问魏台辉老师，就是说您觉得父母在这个角色上他是不是一个我们最适合或是最信任的一个亲人，然后我们可以跟他讲这种事？ 关于父母是不是最适合倾听我们痛苦的人呢，这一点我不敢说是或者不是，这取决于长久以来我们在家庭里面有没有很良好的沟通习惯， 其实在我们的周遭，乃至于包括我自己，我都可以看到，当我们从小到大如果就没有跟父母有很好的沟通习惯的时候，其实大了以后我们碰到问题呢，我们多半不敢带回家，那么每次带回家的呢都是好事，成功的一面，失败的事情就得自己去想办法疗伤止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情况，就大家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彼此心灵是没有交流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长久以来我们跟我们的父母都有很好的互动，其实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互信，那么举凡我们的任何大小的一些过失，我们的个性或者我们的成功，他们都能掌握得很清楚，也能知道我们的个性怎么样，容易遭遇什么样的困难。那么这时候我相信父母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那么基于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说理，其实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沟通的习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好朋友，其实能够沟通，能够分享包括你人生的喜怒哀乐，而并不是只有完全是正面的事情才可以分享。 谢谢魏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两位来宾，什么是男性的价值，什么是男人男孩或是女孩女人这样。其实我以前高中啊大学，可能我的行为或讲话声音比较高，他们就觉得我就是比较像女孩子，或是像比较娘娘腔这样，所以很多同学就自以为是很有男性气质，他们就觉得他们就不喜欢跟娘娘腔的朋友讨论啊读书啊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他愿意来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在想，要是他没有经验过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悲剧的时候，他其实他可能会一辈子都这么讨厌我也不一定。那我就是想问，什么样才叫做男孩子，这个是到底是自我的建立还是别人给我们的一个价值判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魏老师来谈您在教学过程中您有没有发现到个性比较女孩子化的男孩子。 其实不止在我教的学生里面，乃至于我从小到大的朋友里面都会有这样倾向的朋友，但对我而言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这就如同像我自己一样长得很矮嘛，也就是说其实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每个人出生以后他可能长得外貌外形就是不一样，个性什么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说每个人就有他的特色，对不对？像我矮就是我的特色。那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一旦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我们可以借着后天的努力呢，在我们先天的基础上把自己一直发展到最好，我觉得这就无愧了，是这个样子的。譬如像我只有167公分，对不对？那我就没有选择去打中华直男了。如果我195，也许我的身手是可以打中华直男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但是反过来呢，其实我觉得老天就给我开了另外一扇门，就是其实你可以考虑看看，就是说学术看看嘛，对不对？那其实我发觉我先天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后天呢在我基础上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所以我基本上从来不想这个娘娘腔不娘娘腔的问题，或身高或者身矮的问题，或者胖瘦美丑的问题，这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问题。 那我想请问范神父，就您在您的牧灵工作方面，你有没有遇到比较像女孩子的这样男孩子，那您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目前工作是在教会，专门是办活动，就是为了那个年轻人，然后在学校目前也是上生命教育课。那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会有这种同学出现哈，甚至在那个我们的国高中比较明显，就是同学会有一些嘲笑他的现象。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他也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嘛，他身心灵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非常的复杂的感受哈。那在我身边其实有这种同学是很多哈，或是说还有其他的问题了，不是只有娘娘腔这个现象。但是跟我在旁边的年轻人哈，有些人会说神父的这些学生都是怪怪的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嘛。但后来我想也对呀，因为大家都是要注意到那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同学很喜欢跟这个优秀的那年轻人在一起嘛，有面子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当一个神父，当然是我要观察不同啊，我是奉献我的一生，就是为了教会，为了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哈，所以我先主动去看每一个学生他的那个需要，因为别人嘲笑他，别人对他不好，别人都是想他这样那样，那我当然是有责任必须要关心这些孩子啊，这些年轻人，所以因为是这些关心来自我， 来自我自己，我知道说他需要陪伴，他需要鼓励，他需要找到更适合他的那种舞台，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让他发展他原来这个他自己原有的能力。所以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常常邀请他们，常常陪伴他们，常常问候他们，常常跟他们聊天。那当然自然的这些孩子都会在我身边呢、啊。所以人家说这种神父都在旁边，你的旁边都是乖乖的小孩子。但是我觉得我蛮高兴的，因为我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所以神父您不会特别强调他一定要有男性的特质，或是所谓矫正他变成有男性的特质？ 当然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个主题哈，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还真正的女人，那个是一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子，因为他也会有他的那种社会的那种地位嘛哈。如果能够帮他辅导，能够辅导他成为一个真正男人，成为真正的女人，那个是最好的了，我认为啦，最好的。可能别人不认为这样的，但我自己认为是这个最好的哈。不过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孩子，有一些年轻人他出生就是那个样子，那你还说什么，他也是人啊，他也是我们说也是天主爱的一个年轻人啊，所以你要尊重他，你要给他一个肯定，说你也是有价值的，并不是说把你排在外面，然后说你不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哈。 谢谢范神父。其实我也很感慨，就是说其实我为什么会被嘲笑，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的声音比较高，那声音比较高就比较尖，那一般男孩子其实到小五小六就变声比较低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就格格不入。我觉得我一直要到上研究所以后，就是智慧比较开后，我才会比较能释怀。当然不是因为听到我同学故事以后才释怀，而是说我觉得哦，那时候我还没有理解，就是天造了我们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他也开了我们很多不同的一扇窗，那我只能用我有限的心灵然后去打开这些，然后去看他们。我不敢说我都能接纳，但是至少我愿意去接触。其实后来我同学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就要讲到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他要怎么来重建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小时候就是一个圆，但是后来会就是离开家庭之后，我们的缘就开始不圆满，就会有破洞，有时候甚至可能也是来自家庭的暴力都有。那至少不管如何，就是我同学他面对这个缺口时候，他怎么面对他的重建，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本来以前大家都是哥们，那后来有几个哥们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们以前都会大肩勾背，那有一次他也是这样大肩勾背，没有想到就被一个同学不经意就讲说，诶，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那这样一句话就马上伤害到我同学的心灵，他就说：“以前我们家大家都这样子啊，都大惊哥背，没有什么。变成说你们是不是对我已经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我跟我同学其实都快要中年人，其实有时候甚至会做噩梦，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那后来他也有试图去接触宗教，包括教会，但后来他的接触是说，教会大家都讲爱，很多教友他们就讲说：我们都很爱你。可是他发现人多是嘴杂的，他又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要问两位大朋友，就是说你怎么来看，就是在重建的过程中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种要愈合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很痛的一个打击。 我有一个原则哈，就是说在我们做陪伴也好，还是说做辅导这些年轻人也好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听他的这些心里面的这种故事哈，就是要保密，只有你跟他之间的那种知道而已哈。那当然是保密，来自我们那个教会的一个圣事，叫和好圣事。和好圣事里面，我们神父要做这个聆听别人的告解，我们说他讲他的罪，他的不好的地方，我们要经过很长的一个陶程，甚至我们要过一个很大的考试，我们叫大考，就有三个教授坐那边，然后他们会设计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那种情况，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神父的这个身份，能够保密别人的一些秘密，还是说当别人跟你分享这些伤痛，你如何用教会的角度来帮助他能够重建，能够像你讲的能够圆这个 一个圆， 对对，一个圆，就是说让他这个生活能够更好更圆嘛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圣事里面，我们叫圣事了哈，就是一定要是保密的，神父你必须要保密的哈。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说这件事是能够帮助我自己跟那个人啊重建他的那个信心啊，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使命，当然我们要守啊，要守哈，因为在我越守的话，那个人越相信我， 那我就开始有用我们的这个祈祷的力量啊，还是用我们的那种辅导的经验啊，去把它带出来嘛，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高兴的，在虽然我当神父没有很多年，在五年之内而已，但是我也帮助很多很多年轻人，这样的也从悲伤走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要问魏老师，就是说您怎么看待，如果说假如您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故事，甚至也改变他的往后人格的时候，您要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年轻人？ 我最近那个有朋友送了我一台 iPad 啊，看起来真的很光滑很漂亮，上面一点指纹印都没有。我当时心里就想啊，我不要用，免得一用呢上面就留下指纹就把它弄脏了，如果用的时候不小心呢又把它摔坏了，那怎么办，对不对？但后来我想，这个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要用的嘛，那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我们在外面受到伤害，我们就不去接触这个社会，是这样的。那然后当然呢，就如同我在使用我的 iPad 的时候，我就会先想，好，那我用的时候我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避免它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就是了。我们的人生其实需要有很完满的家庭，很完满的学校，很完满的信仰，其实让我们能够预先就做好一个准备，然后出去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这个缘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真的你就能够保证你不会，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境遇让你还是会有一些意外受到伤害。那受到伤害的时候，以一个旁观者来看，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任何可耻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就是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反而我们应该认为其实这是人生中有时候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它可以是痊愈的。这个痊愈一方面靠他的努力，二方面也靠我们整个大环境来帮他。我举一个例子吧，我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美国的权威医生，他来台湾，他这次来台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概是每年一次，来了20多次。他在台湾领养了10个小孩，每一个小孩都是重度伤害者，是很难医治的疾病。当时那个医生心里就想，除了我这样专业的人，除了我还能够有不错的收入之外，有谁能够把这10个小孩照顾得更好？于是他跟他的夫人就领养了这10个小孩到美国去抚养，到20几岁读完大学毕业之后，他又把他的小孩送回他原生的家庭里面。那些小孩回到台湾以后呢，其实身心都很健康，然后也可以在台湾独立的生活。那其实我常常渴望我们的社会其实能够变成不要只顾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很自私很功利，对别人都是采取不闻不问或者否定的。其实我们经常伸出一只援手，或者对人家用一个真诚的关心，其实可以帮人家解决很多的问题，而且对自己呢也都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我常觉得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碰到有这种自己认为自己的一个缘被打得很残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帮这样的人把他的缘给重新建构起来。那只是就说我们愿不愿意，我希望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都是说我愿意。 我的感受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会跌倒会受伤，但是比较麻烦就是说，一旦跌倒受伤之后，我们反而会留下一个印记，譬如说一个伤疤或者是一个磕痕。那像我同学他就是心灵留下一个磕痕，那他觉得这个磕痕就是一辈子没有办法用橡皮擦把它擦掉，所以这个也可能是阻碍他重建一个圆的一个最大阻力。其实不管是他或者是我，其实每个人都很害怕被人家看到你这个疤怎么还在这个身上。就譬如说有人会说，哎，你就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就要做好你自己，其实这就何其的困难，这非常困难。那就像魏老师也之前也讲过，就是我们很多人大半辈子都在为前面的故事做疗伤止痛，不管这是消极的做法或者说这是一个现实的看法。其实我都一直觉得说，怎么样来看待自己这个没有办法消除的伤疤？ 我想我当一个神父啊，这个神父当然我很希望能够用我们教会的一个角度啊来跟各位分享啊。那我想伤痛是你怎么看待它？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看法，就是说你永远会认为说，哇，这个是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哈。但是呢，我们看看，如果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像耶稣他那个样子，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衣服都没有了，被人家夺去了，然后只有包伤了，包了一块布。传统的犹太人他认为说那个耶稣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历史上也记载说耶稣是一个要革命，但是他是失败的，他被人家打成那个样子，死成那个样子。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不会相信耶稣是神是天主啊。当然我们教会相信他这个死亡这个悲伤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要表达，就是说因为他要证明说上帝神天主是爱我们的天主，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天主，我们依他那个榜样他那么痛苦那么成那样的，他还坚持到最后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不会去放弃他的那个理想那个道理，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神是爱世界的神，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相信他，所以才把他当作一个啊，真的是能够了解我们身心的那种痛苦，所以所有的事情我们也会跟他讲，那讲以后当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安慰，那我们也会相信他是有能力治愈我们的天主。那我想回到刚刚我们这个问题，刚我们听的故事，这位同学也许这个年轻人他心灵受伤身体也受伤了，如果这样一直想说这个悲伤是不好的，但是呢面对未来，我想刚刚老师也提到从一个社会的一个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更积极一点，就是说我们已经受到那种伤害，那我们至少从我们自己不要做那种的伤害的事情，伤害别人的事。而且现在你的未来各位听众，你们的未来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的了，发挥我们的能力，就是说避免那种负面的思想，避免那种逃避的思想，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关心别人，去做好事，去对别人有用的，去做一些别人有用的事情，像刚刚老师说有人认养孩子什么等等，这个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好的例子，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不要为了过去的这些事情悲伤，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未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嘛，当我们把这个别人看作就觉得啊，他也是需要被原谅，因为他做这些他不知道的事，那我们这样的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很轻松了，那轻松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很有信心很快乐，天天都有笑容，你有笑容的时候，你有喜乐的时候，当然我们那个去做事情就非常的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补充哈。 谢谢范神父。其实时间已经快要结束，那我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大朋友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也要希望我的朋友当你听到这一段录音的时候，希望你心灵也能获得一些释怀。最后呢，我们来请两位大朋友给我们在收音机旁或者是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一点祝福词。我们先请魏台慧老师先。 各位听众朋友，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不但是学无止境，心灵的成长也是永无止境的。其实我们面临伤痛呢，其实我们若是面临伤痛之后，若是能够一直提升自己的心灵，让它成长，其实我们对于问题的本质就会有了解，也会知道其实很多问题并不像你最初想象的这么不堪，只是我们的心灵当时是还不够成熟而已。 那我们请范神父来为我们说一些祝福的话。 我也非常谢谢主持人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主题啊。然后现在时间也是很晚大家都很辛苦听我们分享，然后我想说希望我们有今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那通常好的睡眠，你先把今天整天的一个努力工作还是辛苦的工作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就是先跟自己说某某人某某，像我说范崇光你今天很棒，那好好的休息，然后呢我们也求我们的天主能够给你一个关注， 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明天要有一个足够的体力，幸福喜乐坚强的精神去面对你的新的一天。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那我们下周三晚上九点再见喽，拜拜。